农历是2月14日。接近15月满的时候，这首吕方的《月满普家人》。Laura Allen 的这首歌曲 Slip and Slide。 接近5点21分早晨，你听的是清晨爽利的节目。今天天气方面，有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较为潮湿的偏东气流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云量较多，也都有几阵骤雨。预料一道冷风会在下周中期抵达华南，该区天气转凉和有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是26度，

悲哀，全面喝彩。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吸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而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也说不上你一般清楚我，问我可需要什么，愿你终生交托给我，让我一生好好把你照料，请让我体恤你需要，为你献出全部热爱，从来没缺少。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及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其实我知道是可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 对一个人念念不忘是没有人可以取替，唯独你是不可取替。许志安，答半新闻之后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宣布实施35小时宵禁，又警告首都会经历困难同危险嘅一日。报道指俄军喺之前一整晚对基辅嘅空袭，击中一个地铁站同一啲住宅大厦，最少四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像方式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提到被俄军围攻的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通讯渠道和暖气供应中断，几乎没有食物和食水。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摧毁一切，包括纪念馆、学校、医院和住宅区，至今造成最少97名儿童死亡。他强调乌克兰的要求不多，只是寻求正义和真正支持，再次呼吁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俄施加更多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帮助，包括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泽连斯基演说前后都得到加拿大国会跨党派议员起立鼓掌支持，有政党领袖表明欢迎逃避战火的乌克兰人前往加拿大。美国国防部表示，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朝早你熟悉嘅路有几吓咁啊？喺香港电台一五台咧，就系呢个陪伴你一齐度过清晨嘅一个节目。清晨爽利，亦都希望你嘅精神都爽利，每天咧都保持一个系开心嘅一个心境，去一个积极嘅心态面对而家似乎系比较艰难嘅每一天啊！人生咧好多变化嘅，有啲可以系变得更好，有啲好似似乎系坏嘅嘢，但系也许可能坏嘅都慢慢转好。记住，总有希望。我哋要做好嘅就系 keep 住自己身体健康，唔系净系口噏嘅。行动去证明，听多啲健康资讯就要切实嘅跟住去做啊！星期三嘅清晨5:38，喺呢个破晓时分有林忆莲，气温21度，听佢嘅一首歌《破晓》。 遗弃的声音又响起。遗弃的感觉牵剩下多少，不听不触摸不碰触，懒看懒记忆懒问我，今天得到的叫什么，管不了 林忆莲的破晓，在这个宁静的时分，适时适候听这些歌，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啊。那个感觉的 mood 都相近啊。学友慧娴的接近。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日满你的趣味。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心着你，让我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美，不一起。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你，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舒服的一首歌，两个都是顶尖的唱加班，张学友加上陈慧娴的这首接近，时间呢就是接近六点，都还有十三分钟，五点四十七分。今天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的。 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清晨爽利是一个健康资讯的一个节目，同你生活息息相关。呢排都系讲紧啊，打疫苗啊，又或者有啲朋友确诊啦，又入咗去即系安排嘅一啲隔离嘅中心啦，又或者系可以系在家隔离。在呢啲嘅情况之下，我哋有啲咩需要去注意到呢？有啲人又话，要打疫苗之前呢就要即係食多啲营养嘅嘢啊，食啲维他命 C 啊，咁到底系咪呢？又喺確診期间嘅时候，因为你都確診咗啦嘛，身体又好唔舒服，又有可能有发烧啊，有头赤赤啊，喉咙痛啊，咁种种唔同嘅象征，亦都有可能有啲人乜事都冇嘅。咁喺呢段时间系点呢？咁其实亦都反省翻啊！如果你自己身体健康，嗰、那个即系抵抗力高咧，可能咧就冇被感染。咁所以咧，又系去翻个基本步，我哋要 keep 住身体健康，睡眠充足啦，要有即系食啲啱你自己嘅嘢啦，令到身体健康啦，同埋就系你要多运动啦。咁喺确诊期间，大家都执埋好多好多啲嘅药物啊，或者食物咧，就系预备晒啦，系更新喺呢段时间里边。系又唔知做咩好，百无聊赖，睇书可能又睇唔得咁多，煲剧又唔煲得咁多嘅时候，都要不忘要做下运动，注重你身体健康。咁呢两个题目咧，就喺今日咧晏少少嘅时间，六点后，林思维就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嘅。漫步人生路，遇到的点点滴滴咧，希望就是经一事长一智，日后都好多回味吓。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天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 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每个人的人生路都不同，大家都是咁向前行，行到咁上下，睇见某一啲嘅风景，停低落嚟去睇下，跟住你又唔会太耐嘅逗留，然之后又继续向前。咁成段路里面呢都系即系可以话系百般滋味啦，当你行到咁上下嘅时候，酸甜苦辣乜都有。人生格言系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周润发嘅人生格言又点呢？佢话何谓人生？人生是酸甜苦辣俱全，经历成功失败的考验，磨难自己撑起，风雨自己挡住，眼泪自己抹干。何谓人生？爱恨离别苦，不会一帆风顺，荆棘坎坷路不会一直如意，种种考验扰人心神，得到失去让人心酸，求之不得让人心苦。人生没有完美，道路总有坎坷，生活总是先苦后甜，胜利不会随手可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物竞天择，坚持不懈不放弃是生存法则。想要过上好生活，就要不遗余力的拼搏。人这一辈子只一回，让自己充满斗志的活。 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格言，依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嘢，所有一切都是自己承担一切的责任。 早晨，我是麦长青，麦包哥哥。每日的早上，我翻工之前一定会望下对仔女嘅，见到佢瞓得好甜咧，我就会充满咗力量去开工噶啦。仲有啊，唔单止系望仔女噶。如果你未結婚嘅，其實每日出門口咧，你可以睇下天氣，陽光普照，心情自然好啦。如果遇到雨天嘅話，千祈唔好灰心，因為聽日就會有陽光啊嘛。同埋有時落完雨之後，個城市會洗得好靚、好乾淨嘅。陰天又唔怕，因為有時陰陰地咧，又令你諗起好多嘢嘅。所以最緊要識享受每一刻。祝大家身體健康，清晨爽利。 每日清晨起床，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卿同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 清晨爽利，钱佩卿。 嚟嘅国际新闻，霍士新闻一名高级外景制作人就话，富夫希诺娃喺过去一个月一直与团队合作，表现非常出色，赞扬对方系美丽而勇敢嘅女性，喜爱音乐，性格友善风趣，对失去佢感到惋惜。本港新增27,76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89人死亡，死亡率为0.58%。医管局设立隔离护理观察系统，为在社区或社区隔离设施的确诊者提供支援，包括就病人的身体状况发出警告。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早上沿岸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稍后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初时间中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期三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就系好耐冇见啦，有几个星期冇见嘅林思维啊。林思维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佢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早晨 ，Sylvia。 早晨，阿姐，好耐冇见啦。 系啊，系啊，有几个星期吓。 系啊，系啊。 咁啊，星期三咧就系你同阿雷博士咧两个轮流坐镇啦。咁啊，早几个星期咧佢就讲咗运动可以抗疫啦，同埋运动可以预防癌症啦。咁啊，今次到阿林思维嚟咧，就一定唔放过，都系而家即系同现在发生紧嘅事咧，都系息息相关。而家啲人就话要打针未啊？要打第几针啊？跟住哇，确诊嘅时候咧要在家隔离啊！即系如果你入唔到去。政府安排嗰啲，咁你都要乖乖地在家隔離。嚇，嗰啲營養係點咧？要人補物資喎。咁我哋先講打針嘅先啦。有啲人話：喂，打針咧又驚唔知道受唔受得到啊？係咪我要有足夠嘅營養先啊？起碼又食多啲維他命 C 啊咁樣咧 嚇。咁其實好多傳聞嘅。咁因為而家開始啲人再多啲機會去打疫苗啦。咁亦都有啲好多聽翻嚟啲傳聞，又話打完針會發燒啊，或者打完疫苗會攰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唔係太好嘅副作用啊咁。咁但係其實係咪真有好多科學根據就話啊，你打針之前？即系食啲咩会减低嗰个症状，就暂时冇好多研究嘅。不过你都相信咧，如果你个人个状态好啲啊，或者个人精神啲啊，你去打疫苗嘅时候，就算有乜嘢副作用都好咧，都会承受得比较好啲嘅。 系，我突然间谂起，即系以前你同啲 B B 啊，吓，即系做妈咪嗰啲又经过啦。B B 打针，你都佢要身体即系好啲，起码唔会有伤风啊，有咳嗰啲，有呢啲情况就唔打得针噶嘛，系嘛？ 如果嗰个人本身已经有感冒嗰啲，就即系唔建议去嗰阵时打一啲即感冒嘅疫苗。咁所以我諗同感冒疫苗我諗有少少一樣啦，就係因為我哋身體好嘅時候，當有啲疫苗係 trigger 你個身體去製造一啲抗體啊，咁甚至乎可能有啲反應嘅時候咧，你個人本身精神啲或者點都好啦，或者自己心理上有信心啲咧，你個人個副作用嘅狀態都係應該會少啲嘅。 即係總之咧，打疫苗嘅時候，你都係個身體係好啲先啦，先去打啦嚇。 係啊，咁即係譬如我哋有陣時，譬如帶爹哋媽咪去打咧，都係話你臨嚟之前你食下嘢先嚟啊嚇。 係啊係啊， 你唔好空肚啊。咁呢啲我諗都係正常人哋去打疫苗之前要做嘅一樣嘢，就係唔好空肚啦。即係你可能食完早餐先去啊，或者可能真係約咗咩時間都好咧，都食少少嘢先去啦。因為你唔知道到時你可能有緊張啦，咁人個人又驚啦，驚起上嚟可能血壓又會低啲啦。咁另外如果真係唔好話驚而血壓低，一個人本身可能食得唔夠飽，咁可能有機會血糖低，咁你都會唔舒服噶嘛。咁當然而家好好嘅，即係啲人咁多個月嚟或者呢一兩年都知道啊，你打完針之後就坐定。定唔好喐住，咁可能坐半个钟，咁你冇事就走得啦。咁其实而家就好安全嘅，我自己觉得。咁但系当然有啲人翻到屋企就会好似周身唔舒服啊，或者可能会发烧啊。咁第一样嘢当然如果你发烧，咁啊而家系要食退烧药啦。咁另外都系要多啲饮水啦。咁另外系咪维他命 C 真系有用咧？暂时冇科学研究话证实咗你打针之前食维他命 C 嗰啲唔舒服嘅感觉系咪会少啲咧？暂时都未有证据。不过。如果你真係覺得飲完之後個心理上好啲嘅，咁我都唔反對嘅。咁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嗰啲一粒粒擺落水飲嗰啲咧，即係之前搶到冇曬嗰啲咧，我諗而家有好多屋企人都會有。咁嗱，唔好忘記，因為個劑量都幾高，咁係每一粒都去到1000毫克。 咁佢應該點樣樣飲法咧？嗰、那個係 啊，咁通常我就見啲人唔好日日飲嘅，即係我自己都有飲嘅，即係人都驚噶嘛，即係就算營養師都會驚啦。咁我就唔好叫啲人日日飲，通常可能譬如即係隔日飲啊，甚至乎將個粒丸咧拍開一半。咁就當係加咗落水，咁同埋佢有味噶嘛，即係有啲有橙味啊，有啲可能有檸檬味啊，咁飲落去個人都會舒服啲啊。咁我覺得暫時就冇一啲好大型嘅科學根據，不過如果你真係好想嘅話，咁你飲半粒咯，咁之後先再去打針又好，或者可能你打完針之後你又唔舒服，係咪都要飲水噶啦？咁可能飲半粒，咁可能個心理啊、生理啊都會。好啲嘅 系 系啦， 好啦，另外一个话题咧，我谂而家好多人咧都有试过呢个感受啊，日日都听好多个数字，边个边个即系有确诊啦咁样啦，而家去到5位数字添啦， 系啊， 咁所以咧就亦都肯定咗好多人咧确诊，有啲去咗安排喺政府嗰啲啦，有啲就或者系喺在家都得啦，在家嘅时候就谂啦，我唔出得去，咁边个俾物资我啊？咁所以而家都见到有啲团体咧系有义务做呢啲嘢啦，咁有啲觉得唔需要咧就自己加。 人啊去帮手做呢啲嘢啦。喺个物资方面咧，有啲咩又要留意一下咧？会唔会又要买啲一啲比较营养多啲嘅？喺我哋确诊期间喺度休养紧嘅时候要补充咧吓。 系啊，其实我谂都几矛盾嘅。我觉得即系譬如自己如果有屋企人帮手咧，咁我哋听好多真系有朋友喺身边，有啲就完全冇症状嘅。即係發燒，但係又冇咳，又冇喉嚨痛，即係有啲可能身體好啲嗰啲咧，可能就完全冇症狀，覺得真係好似唔係感冒咁啦。咁有啲聽翻嚟咧就話發燒，之後就開始喉嚨痛，喉嚨痛到好似俾刀割咁樣，咁之後開始痛完之後就咳。咁、那個人好攰，即係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個個人個感覺都唔係好同、 但係有啲就話，就算發燒都覺得好精神咁。 係啊，有啲就係咁啦。咁但係點解會係咁咧？我諗都係關個抵抗力事啦。即係可能你本身個抵抗力好嘅，咁就算有一個咁樣嘅感染都好咧，可能你復原嘅時間都會短啲啦。甚至乎當然你講緊疫苗啦，咁、有啲人可能打咗疫苗啊，本身個抗體比較高啊，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佢個症狀冇咁差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到哇喉嚨痛到吞唔到嘢啊，或者可能咳到唔舒服啊，嗰啲或者胃口好差嗰啲咧，可能屋企人都会希望准备到一啲比较有营养同埋流质嘅食物啦。咁、所以通常有营养流质嘅食物离不开都系譬如汤水啦。咁、另外如果饮到牛奶啦、豆浆啦，同埋近期我哋会叫啲人可能喺屋企煮下麦皮啊，加啲奶落去啊，甚至可能食下蒸水蛋啊、蒸豆腐啊，咁呢啲系比较容易吞 清淡又 系比较容易吞咽嘅嘢。因为其实如果太酸辣、太煎炸或者可能太刺激性嘅咧，成日對個喉嚨都唔係好好啦。所以前一排咪有啲隔離中心咪俾咗炸雞嘅，咁之後即係見到啲餐盒有炸雞，咁就俾人投訴就話點解我哋病緊噶咯？你仲俾炸雞我哋咧？咁呢個事實上係嘅，即係覺得如果你話喉嚨痛緊、咳緊嘅時候，就真係唔好食咁多煎炸嘢。咁同埋而家好好噶嘛，就算你喺屋企隔離都好，都有機會叫到外賣噶嘛。咁你叫外賣嘅時候，如果你見得太油膩啊、太煎炸嘅時候咧，都會有機會影響嗰個營養吸收，同埋你食唔到啊，因为你吞唔到啊嘛，咁所以可能如果真系要提供物资嘅时候，屋企人可以帮到手，可能买一下啲低糖豆浆啊，买啲营养奶啦，或者可能另外一样嘢，咁另外可能鲜奶啊，甚至乎奶粉啊，咁呢啲比较煮起嚟流质嘅嘢会比较舒服啲咯。咁、另外有啲人当然我哋平时病都系噶啦，即系食下米粉啊，食下通心粉啊，或者煲下粥啊咁样，但系粥都记得要加翻啲蛋白质 哦， 因为蛋白质本身都系帮我哋康复嘅。 系、 okay? 哦，咁我食啲有啲肉嗰啲。咪得咯，皮蛋瘦肉粥咧，通常都好受歡迎噶啦。 咁所以都唔好淨係食白粥，因為好多時候都係食白粥噶嘛。咁啲人都嚟傳統香港人就話，或者中國人就食白粥啦，你病啊咁樣。咁但可能冇咗個蛋白質就唔係咁好咯，因為我哋話蛋白質可以促進我哋嘅身體嘅抵抗力會痊癒得快啲。咁可能譬如煲粥嘅時候打隻雞蛋落去啊，或者可能或者皮蛋瘦肉粥啊、碎肉粥啊，或者魚肉粥啊咁樣咯。咁所以呢個都係要提下大家嘅。咁都係短暫嘅啫，我覺得你康復嘅時候都係一啲短暫嘅過程。同埋我听佢哋讲，有啲可能系头两三日啲症状好差，之后就好得好快。所以記得我諗營養嗰度真係要早啲去預備啦。 咁有冇另外啲飲品去補充體力喺呢個時候可以飲嘅咧？ 係啊，咁另外一樣嘢當然多謝阿淺你提我啦，即係可能譬如有啲人發燒咧，咁可能我哋發燒就第一樣嘢要提嘅就係飲多啲水分啦、因為可以幫手降温啊，補充翻個身體嘅水分，等佢唔好脱水啦，個抵抗力會好啲啦。咁另外如果真係燒得好緊要，可能有機會有部分嘅人有肚屙嘅症狀咧，就可能要買定啲運動飲品啊。OK，、有電解質喺裏邊嗰啲，咁電解質飲品有少少糖嘅，咁可能如果你有屙嘔、你有發燒嘅時候，你可能呢啲電解質飲品咧可以補到啲糖分啦，咁、同一時間可以補到啲電解質啦，咁、變咗嗰個身體個情況都會好啲嘅。 即係如果係出現喺屙嘔嘅情況， 係屙嘔同埋發燒咯，係同埋有啲胃口好差，即係我見到啲人情係冇曬胃口啊，食唔落啊咁啲。 咦？咁你提起話補充糖分，如果糖尿病患者呢、這個， 咁、呢個就要小心啦，因為始終咁睇下啦，睇下當時佢食嘢有幾少啦。咁、如果佢譬如糖尿病患者，如果本身食開藥打開針，如果真係食得好差，咁個血糖真係好低嘅，咁、可能就可以揾少量嘅電解質飲品去補充啦。咁同埋如果真係要打胰島素嗰班糖尿病人，你個胃口好差嘅時候，可能個相對嗰個打個胰島素嘅度數要減低啲咯。咁如果你打開針嗰啲就好清楚自己做緊乜嘅。咁但係如果話經常有血糖低啊，有唔舒服嘅狀態啊，咁就真係要盡量要保持翻嗰個食嘢嘅份量，尤其是啲碳水化合物啊咁樣。 咁同埋如果喺呢個在家隔離當中咧，嗰、個維他命 C 都好重要， 都係呢樣嘢啦。 頭先所講嘅維他命 C 啦， 係因為而家兩樣嘢好搶都好緊要啊，就係一樣維他命 C 嘅補充劑啦。 咁另外維他命 D 啊，係啊 ，DOG 啊，咁啊，因為前一排都好多文獻出咗嚟，就話如果你身體唔夠維他命 D， 咁就抵抗力會差啲，肺炎嘅機會會高啲，住院嘅情況會多啲咁樣。咁所以除咗維他命 C 俾人搶之外咧，另外一樣嘢就係維他命 D 啦。咁有部分嘅證據係真係講緊話維他命 D 嗰個水平唔夠高咧，咁係個康復嘅狀態或者抵抗力嘅好嘅程度咧係會少啲嘅。咁所以我哋話維他命 D 當然係可以嘅話，出去曬太陽啦。咁但係病咗就冇得出去曬太陽啦。咁提一提，其實應該未有事之前就應該出去曬太陽啦。咁如果有事或者可能有部分嘅人比較脆弱啲嘅，包括老人家啦、小朋友啦、孕婦啦，即係唔係經常可以出到去㗎啦。咁另外成日喺室內工作嘅人啦，咁如果你本身維他命 D 唔係好夠咧，可能維他命 D 補充品係有機會幫到你手嘅。 我諗起如果你屋企係有天台係私人嘅天台咧、你就可以上去曬太陽。 我見到有啲朋友有個露台， 係 咁變咗可能企出去， 係啊係啊， 曬一曬咁樣咯。咁但係講開維他命 D 補充品，就真係買嘅時候要問過營養師，問過醫生啦。因為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劑量啦。因為見到有啲係我哋話用 IU 嚟做一個單位嘅，即係 international unit。咁我哋見到有啲係200，有啲係1000，有啲2000，甚至乎去到10000都有。咁都唔係淨係可以喺市面嗰啲藥房可以買得到，但係有啲人上網買，咁有啲劑量可能會高得滯，咁可能有機會都要問下營養師究竟嗰個人要食幾多啊？有啲咩劑量，或者甚至乎有啲要滴嘅，即係有啲係軟科，即係有個軟㗎啦，有啲係滴落啲水度啦，咁好多唔同嘅產品，咁所以呢個要小心啦。另外維他命 C 我頭先講咗啦，如果你患病初期。因為點解會有呢個理論呢？係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就有一個研究就話、維他命 C 就可以預防感冒啊，或者可能減低嗰個感冒嘅症狀。咁、一路帶落嚟咧，就係講緊係感冒啫。但你話呢一刻有冇人用維他命 C 去同新冠肺炎去做一個好大嘅研究，就話維他命 C 可以降低新冠肺炎嘅一啲病嘅症狀？就暫時都未有。咁但係一個歷史帶落嚟嘅一個理論嚟嘅 ，OK？ 咁但係有部分研究都係話，如果講感冒咧，你初頭發出嚟嘅時候，如果可以食比較高劑量嘅維他命 C 咧，其實可以減短嗰個康復嘅時間，就係、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唔反對嘅，但係都係到頭先嗰個預防嗰個道理都係一樣，你唔使日日飲1000毫克，因為日日飲1000毫克有啲副作用㗎，即係其實會肚屙啦，會搞肚痛啦。咁短期就應該唔會影響個腎嘅。亦都唔會有腎石嘅，但係如果你日日都飲嘅時候咧，個身體都未必吸收得好好。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有患病初期，你又想飲下嘢，我都係建議你將嗰粒餅餅拍開一半，拍開一半就當係補充品咁飲。咁但係記住，佢唔係幫你殺死新冠肺炎啊！好多啲人會以為哦，係啊，飲咗之後啲死得快啲，即係嗰個細菌死得快啲，其實唔係，只不過可以幫你增強少少抵抗力，就係咁解。咁所以唔係反對你哋用嘅，不過用嘅時候就唔好咁極端啊，或者有啲人可能以為可以飲越多越好，因為有啲人當水飲噶嘛。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都係最多我諗1000毫克已經好盡嘅啦。咁所以其實可能500又好，或者可能有啲人1/4粒都好啦。有啲小朋友。同埋小朋友唔好飲咁高劑量，因為小朋友始終都係個腎可能都係冇大人咁叻啦。咁變咗你哇，佢又飲你又飲，佢又當水飲咁，其實都可能有機會影響咗個小朋友嗰個系統啊。咁所以任何嘅補充劑，如果安全嘅，我哋都暫時而家唔係好反對，但係千祈千祈唔好話去到一個極端嘅狀態，因為人好得意噶嘛，以為食得越多就越好啊嘛， 多啲多啲 嘅。係啦，咁但係其實都有個劑量，咁所以大家要小心。 所以大家留意啦，去翻咧就係話，即係還原基本步就係、我哋幾時都要身體健康。我哋點樣話抗疫都好咧，都有我哋健康嘅體魄個。底要好先嚇，個底好，抵抗力好嘅時候咧，再加埋你個好小心嘅預防咧， 同埋我諗唔好臨急抱佛腳。諗下即係新冠都兩年啦，係咪都有兩年幾 超過啦， 係 啦。 係啊，咁其實我哋覺得一路都係話俾啲人聽，即係你一定要自己個抵抗力好。就算唔好彩你中咗。咁其實都係你自己同嗰個病毒去 打仗， 打仗係咪？咁當然你話有長期病患或者可能年紀大，有啲其他嘅問題，咁嗰啲我哋控制唔到啦。但係如果成年人嘅話，我覺得係。可以照顧下自己個免疫系統嘅時候，可以食得健康啲。 係啦，所以記住啦，睡眠充足，營養要夠， 係啦， 運動 係啦，同埋咧唔好食煙，儘量唔好食煙。 戒煙啦，趁而家。 係啊係啊，咁另外係冇錯冇錯，一個好佳嘅時機， 好嘅時機啦。咁另外就唔好飲咁多酒咯，因為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會影響我哋個免疫系統。咁變咗你撳低咗個免疫系統嘅時候咧，你就算點樣去食咩維他命 C 啊，曬咩太陽啊，或者可能有啲咩補品都好啦，即係咩清肝嗰啲膠囊都好啦，其實都未必幫得到。咁所以全靠自己個免疫系統咯。 冇錯。咁啊呢集咧，我哋講話打針啊，同埋你喺確診期間即係隔離緊嘅時候，點樣可以補充自己嘅體力呢？咁大家可以隨時上網重温翻，再聽翻多啲細節嘅。咁本來咧，我哋就諗住話，要講下腎病嘅一啲嘅飲食須知，因為曾經有人提出過，我哋話過咗年先啦。 係啊， 但原來頭先講嗰啲嘢，好多嘢去補充講翻。咁所以咧，我哋呢個題目本來話預咗今日咧，就留到下個禮拜就真係講腎病患者嘅飲食須知。 可以啊，可以啊。 好，唔該曬林思維，下星期三見。 OK， 拜拜。 在當下有呢個正態啊嘅呢個心境啊，咁啊正氣嘅心境，你先可以活得開心。只記今朝笑，多謝你嘅收聽。到下個星期一朝頭早五點鐘新聞之後，清晨上嚟再見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被围困多时的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地方官员表示，市内最大医院被俄军占据，共400名病人和包括医护在内的工作人员被当作人质。官员说，那间医院位于马里乌波尔西部近郊，虽然早已被炮火严重损毁，但医护人员仍然坚持在地下底层治疗病人。官员引述医院一名员工说，他们目前不能够离开医院。 另外，超過100架共載住幾千名平民的巴士分兩隊車隊離開持續有激烈戰鬥的東北部城市蘇梅。今次行動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烏克蘭紅十字會組織。紅十字國際表示，俄方為行動開綠燈，但是車隊未必可以採取直接路線前往位於烏克蘭中部較安全的城市波爾塔瓦。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以視像方式在加拿大國會發表演說，提到被俄軍圍攻的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通訊渠道和暖氣供應中斷，幾乎沒有食物和食水。澤連斯基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動摧毀一切，包括紀念館、學校、醫院和住宅區，至今造成最少97名兒童死亡。他強調，烏克蘭的要求不多，只是尋求正義和真正支持，再次呼籲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俄施加更多制裁，並向烏克蘭提供更多幫助，包括在烏克蘭上空設立禁飛區。美國國防部表示，揮軍烏克蘭的俄羅斯在地面作戰方面持續未能夠取得太大進展。不過，美國官員指出，烏克蘭幾個主要城市不斷遭受猛烈轟炸，而一支向烏克蘭首都基輔推進的俄軍車隊仍然在基輔以外20公里的地方，當地平民遭受越來越多攻擊。那名官員又指，俄軍在試圖攻佔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以及靠近黑海的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的時候遭遇頑強抵抗。不過，南部重鎮馬里烏波爾和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已經被孤立。烏克蘭政府正設法維持與這兩個城市地方官員的溝通渠道。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說，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和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的四個應該就是中方最明確和權威的態度。王毅應約與荷蘭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電話，雙方重點就目前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王毅指，美國與歐洲不斷升級對俄制裁，令到艱難復甦的世界經濟再次雪上加霜，各國民生亦都遭受不應有的損害，希望各方能夠多做有利於促進和談的事，而不是相反的事。他又說，目前俄烏已經舉行四輪談判，雖然進展緩慢，但是能夠保持談判就有實現停火的希望。中方將會繼續以自己方式為勸和促談作出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